2018年的第一个黄金周已经结束了。据了解啊，今年全国零售业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9260亿元，比去年同一时期增长了40%。但与往年不同的是呢，今年的旅游业增长了12.6%，黄金周海外旅游消费达到了1000亿元。不得不说啊，咱们中国人是越来越有钱了，对品质生活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。 对呀，鸡蛋要吃散养的草鸡蛋，猪肉要挑黑猪肉，羊肉还是内蒙古的好，而海鲜当然是选海参了。 嗯， 不论是爆炒、煮粥、炖汤还是凉拌，又或者是和白菜配着包饺子，下碗面的时候加根海参，鲜美劲道又营养。关键是鲜芋仙海参团购节，花15块钱就能品尝到进口的野生海参了。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您没听错啊，15块钱就能够吃到进口的野生海参。地中海200米以下的深海环境，天然健康又营养。 嗯， 海底弱肉强食的竞争，礁石珊瑚的摩擦，再加上多年的休眠期，让营养聚集更丰富，肉质更紧实。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一盒200克，40多头，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。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订购一盒送两盒。也就是说呢，原价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，现在只要1999元， 是 划到每盒才666块钱， 是 相当于啊是打了3折了。4007106108 4007106108， 三盒600克，120多头的野生海参，至少可以泡发出12斤，一周吃2次的话，至少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，划算到每次才15块钱，而且订购成功还有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焖烧杯免费赠送。 对， 用开水煮沸之后啊，直接倒入到焖烧杯里，24小时就能发出又大又胖的海参食材了。市面售价299元这个杯子，那今天免费赠送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来看到尾号是1498的一位林先生订购了2盒，说叔叔年前做了一次手术，听说今天15块钱能吃进口的野生海参，那肯定是要订购的。 嗯， 其实呢，早在很多年前啊，就有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。 嗯， 把一根海参切下一段之后放在大海里，一周之后啊，发现这个海参不仅是存活下来，而且呢后半截竟然又自己个儿长回来了。 嗯， 这说明啊海参的再生性很强。 嗯， 对于身体是有帮助的。 没错，那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，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，富含了赖氨酸、精氨酸、谷氨酸、甘氨酸等等的16种的氨基酸，而且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含量也很丰富，是不可多得的海参品种。更重要的是，海参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，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，味道鲜美，口感 Q 弹，老人孩子都爱吃。所以市面上的价格每盒都是1999元的。 嗯， 但是今天3盒5997元的野生海参，现在一共只要1999元，划算的每盒才666块钱，每根海参呢只要15块钱，各位抓紧时间了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是最后是5350的朋友订购了4套，说海参呢我们家一直都在吃啊，早上煮个小米粥，晚上做个海参豆腐煲，周末在家包个海参饺子，一次吃2回，每次都不带重样的。 嗯， 我儿子呢特别喜欢吃。还有呢1505的裘先生订购了3套，说呢吃的东西啊一定要健康，海参呢还是野生的好。 哎， 只是这1000多块钱啊就能吃到一年的野生海参，价格是不贵，这活动啊也没听过呀。 嗯，您没听过那就对了。想想看啊，咱们每年给汽车买个保险至少也得4000-5000，去医院体检也要1000-2000，就是买瓶好酒买条好烟也得1000把块钱，但是今天花1999块钱就能订购到3盒100多头的蛋干海参，一周吃个2次，全家人可以吃上1年的时间，划算的每次啊只要15块钱，而且还有方便泡发海参的焖烧杯免费赠送，所以各位别犹豫了，赶快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提醒到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，一定要抓紧时间了。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花1999元订购5997元的3盒进口野生海参，再送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一只，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。